同样美妙，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， 牵着我的手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奚孝伯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范进中举。 Oh,

人情不要心口。 再请听奚啸伯演唱的《曲帅印》。

小姐，听啊， 转花下关。温侯真是英勇过人呐、英勇过人。 无意出众啊。 无意出众。 啊 啊 啊 啊 啊 啊啊啊 再次饮酒就是这样胡闯乱兵，滚了下去。 是 啊，王大人，朝方有事，莫讲我。 朝方不过些许小事，我区区就回。 小姐在此不方便吧？ 你我通家之好，有何不便呐、儿啊，你就在此陪伴问候饮酒，我区区就回。 爹爹， 你怎么这样小家之气呀？为父在朝全掌问候，你要好好侍奉 啊。大人，你可要去去就来呀。 啊，爹爹，你可要快些回来呀。 小 请坐。 将军在此，奴家不敢。 小姐不必过谦，来吧。 永志本建国，千千万 是难比小姐你的美容颜，眉如新月，芙蓉面，秋骨山上情啊意寒，历历应声与婉转，婀娜多姿似牡丹，只见她羞羞涩涩一旁站，真叫我心愿意马一马心的愿。 啊，将军请用酒啊。 这酒啊， 我是不能饮了。 怎么不能饮了呢？ 马将醉了。 将军还了，怎么几杯就醉了？ 往日我是斗酒不醉，今日 怎样？ 岂不知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 哎，将军如此费力，恕我不能奉陪，若有吩咐，我在门外侍奉。 小姐为何取而复转呐、 爹爹之命，奴家不敢慢待将军。 小姐真是有心之人呐、请问小姐芳名？ 小子貂蝉。 貂蝉，青春几何？ 二九年华。 啊， 二九年华，哎呀呀，二九年华，可曾许人否？ 这尚未。 哎呀呀，青春励志怎能错过佳期？ 已经有云，尺贵重吉。 小姐既知尺贵重吉，你可知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 只是未遇英雄。 这英雄哦，香干吕布出世以来，赤兔马踏平天下，花干戟震动乾坤。俺吕布可算英雄。 是万将无敌，天下的大英雄。 小姐既知，你就该许。 许什么？ 许配英雄。小姐她吐真情满面羞洒，只喜得吕奉先破散婚票，死者等绝色佳人尘世间少，求淑女皆乱愁，共度良宵 只怕爹爹不允。 吾父在朝乃当朝太师，在圣驾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怕他什么？ 只是 什么吧？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，只怕你出得门去就要失言了。 哎呀呀，这等绝色佳丽又是如此柔情蜜意，我岂能失言呢？ 空口无凭何以行的？ 末将来的皇叔未带什么稀罕之物，但说这有了，这是末将压关进簪，全当聘礼。 奴家请领，这是奴家压绣连环回奉将军。 末将请领。 将军看什么？ 你看此处无人，你我就该拜。 拜什么？ 拜过天地呀。 哎，将军真是操之过急，并命我父再拜不迟。 哎呀，等不及了。

情谊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故人云，路得时而鸣其群，意气成心，你劝念书之之情，你枉为人，包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！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乃的是小人，难抚养，乃我儿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剥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你，哪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把茶斟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累得你的身， 就暖得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呀、啊、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阴， 忙将忙洗 忙任先， 交金交碟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。 呸，好一个知恩知念更知心，都怪我蠢货爱错人了人，我如苦寒心半抚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嫂娘恩同山海洋，粉身碎骨难报偿，嫂娘啊，

为陈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奉圣旨去放粮，救济灾荒。文武官送行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泼墨在梁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章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面的画工已成当，王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面身王嫂娘啊，包面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念私亲抢包面来观望，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匪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一生怎安度哎嫂啊信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面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报面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。做娘的反唱了朦胧梦中人，嗨，这都怪我平日巧思不严谨，这才是害人害己，玷污了我包门，那包面犯罪你当斩，哪会管那三弟铁面无私不去私情，就是我这做娘的也难以糊三分。来丧子 我一年年白发，天霜冰，孤苦伶仃，独一身，病痛饥苦，谁想问？风霜寒暑，谁关心？烟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撑一把？ 逢年节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，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把福享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还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？我恨天听不语，我恨地听无语，恨包勉他的魂一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啊。